情只求你真正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坚守着胆志，忙里泄露各种的丑态，像丧尸。而今街市快餐厅里，我误把唱执四周连线，闲人场面相当讽刺。你及时递上餐纸，去为我清洗尘意。那间身体的触碰太见，是今天看这段历史，像吞噬午夜残片，笑话晴天，此刻变窝心故事，现时大了，那种心跳难重演，极灿烂时光。和情节，今天待一种意义，现时大了，那种心跳难重现，极爆裂场面，想再预告，实靠天意。 生活一定要努力的工作，到时候你发现人生开始闪光的时候，哪还有时间去抱怨、去矫情、去患得患失、去留恋旧恋情呢？不要忘了爱上眼睛。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丢了一身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结婚的底线是婚后的生活比单身的时候好。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需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其实都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来听这一首《爱情字典》。 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爱是一条曲折的线，将你我带往两边。分开的两个人，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两个世界。 说话，无论他放出了多狠的话，都是在等着你去哄他，就是这么简单易懂，这才是真相。来听我以为没有看到就好。 被宠坏的爱情，被忽略的问题，不安再重复上演像恶伦电影。我有预感，你在远方，爱一般大某个地方，心不在的陪伴，丢不掉的负担，爱情的真相被自己一再拆穿。我有感觉，你很慌乱，就是不肯先给答案。他们都知道，还是盲目的和你拥抱，直到残缺的爱情我已保护不了。 直播帖上面盛盛说，我是很容易满足的，想要拥有更多就要更努力，不要心存侥幸，见好就收。另外一位朱柳记说，知足常乐，不愿进步，但是我守得住自己的本心，本来就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守得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当你有了让日子越过越好的能力，当你自己不对自己敷衍的时候，别人也不敢对你敷衍。 留给时间处理，陪你一段路，也让自己想清楚，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不可能交集。你在追寻中沧桑，我们终究还是回到各自世界里。我是如此爱你，却只能沉默站在原地，像一个迷失孩子般遗落在人群。我是如此留给

实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吃上了忧伤。 正在经历情伤的人能够想明白，喜欢上对方是荣幸，不管怎么喜欢也不会再有那些年了，不会再有那些疯狂了，不会再有那样的刻骨铭心了。希望可以整理一下，彻彻底底的跟对方告别，就说这么多年打扰了，爱过就好。 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人最孤单的时候就不 video. She was sitting all alone over on the tailgate, 10 legs swinging by a Georgia plate. I was looking for her boyfriend, thinking no way she ain't got one. Soon as I sat down, I was falling in love, trying to pour a little sugar in her Dixie cup. Talking over the speakers in the back of that truck, she jumped up and cut me off. She was like, oh my God, this is my song. I'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radio all night long, sitting around waiting for it to come on, and here it is. She was like, come here, boy, I wanna dance. For I said a word, she was taking my hand, spinning me around till it faded out, and she gave me a kiss, and she said, play it again, play it again, play it again. And I said, play it again, play it again, play it again. Crisis Radio. 一扇窗，看见天边一道微光，像是一座城堡，还是一片云浪，那是一种力量，用尽所有想象，你会不会和我一样，闭上眼就能看见你在远方微笑的模样。看远方还睡不着的星光，微风轻轻陪在他的身旁，在歌唱。我沿着月光翻过了围墙，在寻找，在围绕，爱一直都在你身旁。沿着月光照亮总在飘荡，思念也静悄悄张开翅膀飞翔，那是一种力量，只要你在身旁，不管别人什么眼光，你就是我的愿望，为你直到地老和天荒。看远方还睡不着的星光，微风轻轻陪在他的身旁，在歌唱。我沿着月光翻过了围墙，在寻找，在围绕，爱一直都在你身旁。沿着月光照亮多少困难在为难，不害怕，不曾害怕。哦，你的一个笑容，世界停止转动。哦，我沿着月光翻过了围墙，在寻找，在围绕，爱一直都在你身旁。沿着月光照亮甜蜜的愿望，若你的脸庞

世界都经历心碎和狠心考验，爱到失心疯，只要甜蜜画面停不转播每一天。想念陪你整天可不办聊新鲜话题聊天，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可比电感觉心电传递着笑脸，我的女人线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让我陪你走到以后，给你爱连线只听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幸福世界都经历心碎和狠心考验，爱到失心疯，只要甜蜜画面同步传播每一天。想念陪你全天候，不管聊新鲜聊天聊天，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觉身边传递着笑脸，我的音乐线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让我陪你走到以后，跟爱连线只听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

谢的话里，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你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口的梦，我知道， 像是口的梦，我知道。 不要忽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会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上心上身，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眠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送回他的快乐，成长在电力在今天跳到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该电脑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 不过吉他的聪明总更精髓，阳光散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不要忽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会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

始终坚持。